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盹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也是季羡林沉思录这套丛书的策划人。季羡林先生有一篇文章叫做我爱北京的小胡同，我读了之后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胡同对于我来说就是童年，就是故乡，就是内心深处的感觉。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季羡林先生的《我爱北京的小胡同》。将近50年前，我在欧洲待了10多年以后又回到了故都，这一次是住在东城的一条小胡同里，翠花胡同，与南面的东厂胡同为邻。我住的地方后门在翠花胡同，前门在东厂胡同，据说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东厂所在地。我感兴趣的是这一所大房子本身，它地跨2个胡同，其大可知，里面重楼复阁，回廊盘曲，院落错落，花园重叠，一个陌生人走进去必然是如入迷宫，不辨东西。然而这样重复的内容，无论是从前面的东厂胡同还是从后面的翠花胡同，都是看不出来的。外面十分简单，里面十分复杂，外面十分平凡，里面十分神奇。这就是北京许多小胡同共有的特点。据说当年黎元洪大总统在这里住过，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北大校长胡适住在黎住过的房子中，我住的地方仅仅是这个大院子中的一个旮旯，在西北角上，但是这个旮旯也并不小，是一个三进的院子。我第一次体会到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我住在最深一层院子的东房中，院子中摆满了汉代的砖棺，这里本来就是北京的一所凶宅，再加上这些棺材，黄昏时分总会让人感觉到鬼影重重，毛骨悚然，所以很少有人敢在晚上来拜访我。我每日与鬼为邻，倒也过得很安静。第二进院子里面有很多树木，我最初没有注意到是什么树。有一个夏日的晚上，刚下过一阵雨，我走在树下，忽然闻到一股幽香，原来这些是马樱花树，树上正开着繁花，幽香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这一下子让我回忆起10几年前西单的栀子花和茉莉花的香气。当时我是一个19岁大的孩子，现在成了中年人，相距将近20年的两个我忽然融合到了一起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中国人保新服务，万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在上周日的上午，国家图书馆文津堂非常的热闹，很多读者慕名而来参加文津读书沙龙，听一场主题为走进季羡林的讲座，主讲人就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介绍一下崔老师，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季羡林陈思路策划人、文化学者。其实关于季羡林，我们似曾了解又未曾深知，我们先走进那天的讲座，听听大家听完讲座之后是一个什么感受，他们眼中的季羡林是什么样子。 太好了，对人的修养来讲影响太大，那人生楷模，终生的楷模。 很感动，因为我住在清华，跟北大也是很近的，但是以前对季先生不那么了解，听了以后就知道他是个完全的一个草根出身，对那个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励志哈，就说不要觉得我一定要什么是官二代啊、富二代啊，我才能有所作为哈。他真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山东那个特别穷的一个地方哈，穷的一个村庄里边，然后他能做出这么大的成就，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我们可以从他的那些作品里边，可以汲取到好多人生的一些丰富的资源。 因为我是大学生，我是季羡林的同乡，来到这儿我更加的了解了这个人，我知道了我以后该怎么做，然后去就是读一些就是更广阔的书籍。 因为认识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的，尤其是所谓全面了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季先生这样真正的学者，就是季先生的一个特点啊，就是真诚。他的学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季先生离世之后啊，他学生说过一个话，说是季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个真实的人。我觉得这个评价是极高的，同时来说到这个评价还是有些让我觉得值得警惕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季先生是最后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怎么办？ 这是听完讲座之后大家的一些反馈啊，其中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梳理出来。比如说有一位女士啊，年纪长一点的女士说，季羡林先生出身于草根，对现在的年轻人有励志的作用，还有说他是楷模。其实我们不妨按着这些关键词去走进季羡林先生，走进他的生活，从他的文字中去真正感受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先简单的了解一下啊，我们似曾了解的季羡林先生是个什么样子。 季羡林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县， 字希波，他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季羡林生前曾撰文3次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2009年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去世。 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季羡林，我们在网上查阅的资料啊，他的所有 title 其实我还减半了，要不会更长。很多人会觉得季羡林这一生应该是非常圆满了，你看活到98岁，著作等身，又有那么多的学术成就，但是你真正了解这个人吗？你知道大师的人生中有没有遗憾，有没有悲伤，有没有无奈啊？我们要真正走进一个活生生的季羡林。作家曹文轩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走不出童年。那我们就先从季羡林先生的童年开始说起，让崔老师给大家讲讲他出生在哪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季羡林呢是山东临清人啊，他出生在大官庄。大官庄那个地儿怎么说呢，拿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呀，是属于那一片最穷的村，而季羡林他们家呢又是那一片最穷的家。这么说吧，您看季羡林先生的回忆文章啊，他小时候吃肉的机会都很少，他吃白面馍馍呢得是他们家一个远房祖母特意省下来藏在棉袄袖子里头给他，他吃起来那简直就是龙胆凤髓啊，就是这么一个苦出身家庭的孩子。哎，但是呢他来北京上了著名的大学，他怎么样这么一个苦出身的孩子能在那个时代上那么一所，拿现代话说吧，贵族学校，这里头特别有意思。 嗯，讲讲。 讲讲哈。 按说都不搭嘎呀。 哎，不搭嘎。但是怎么讲呢，这件事儿您可能说起来不信，为什么呢，因为您相信一个民工在火车站买彩票中大彩一下就知房子知地这件事吗？ 嗯， 反正我是不相信，但是这件事就确确实实的发生在季羡林的父亲和他叔父的身上了。因为当时山东人啊有一种习俗叫闯关东，为什么要闯关东呢，说白了吧就是家里穷，家里活不下去，闯关东呢为了混口饭吃。他的父亲呢跟他叔叔哥俩啊就闯关东了，就来到了沈阳火车站，结果呢就买了一张当时的彩票。 嗯， 结果一下呢就中了一个头彩。哎呦，这个头彩中的有点大。 有多大呀？ 您可以设想一下啊，中了多大。这么说吧，一车现大洋。哎，结果呢这哥俩啊，那现在话说吧，就乐疯了，然后哥俩呢就分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啊，这老大应该回到故乡是吧，哎，发展 守家在地， 守着祖业。嗯，他父亲呢老大哎就回到了大官庄，他的叔叔呢就留在了当时山东的大城市济南。 嗯， 现在也是山东的省会啊，哎，留到济南发展了。这个关节对于季羡林来说影响他的一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拿了这半车现大洋回家。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哈，如果您一下挣了这么多钱，您第一件事想干什么？我想大部分人跟我一样想买房。 嗯， 是吧，买房。他的父亲呢也一样，哎，于是乎呢盖起了5间大瓦房。但是那阵儿盖房那得全村人帮忙啊。 嗯， 是吧，上大梁啊，进砖瓦呀，这样哈。结果呢那您总得请客吃饭吧。于是乎呢他的父亲请客吃饭，请了多长时间呢，吃了3年。 哦，吃3年。 哎，这一下全村吃3年就把这5间房就给吃没了， 吃大户啊，最后又给吃穷了。 就这样他们家呢就又穷了。 嗯， 那么在季羡林6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呢就把他过继了给他在济南的叔父啊。所以呢季羡林是在济南在他叔叔家读的小学、初中、高中，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啊。嗯，就是季羡林的上一辈11个叔辈兄弟， 嗯， 只有 到了他这一辈只有一个男孩， 对， 所以家族的所有期待都在这个男孩身上，理应给这个男孩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所以他就来到了济南，在叔父家生活了。 对， 所以在季羡林先生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他说我小时候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们说童年应该是金色的，是五彩斑斓的，但是季羡林先生描写他的童年说，我的童年是灰色的。他极其的敏感啊，敏锐，他能感受到神母对于亲生孩子还有他这么一个孩子的那种细微的差别。他在文中就写到，他说我就是他们传宗接代的一个工具而已。 其实这种心态就特别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嗯 啊，虽然说到了一个富贵人家，但是总觉着隔着一层。他的叔叔呢是一个很传统的这么一个老士绅啊，就有点老八板，虽然说非常关心他的学业，但从情感上呢没有交流。他叔父家其他的人呢，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外来的，是吧？而且呢您来了不就是为了怎么说呢，为了占我们家这便宜然后上学嘛，是吧？哎，所以呢难免呢有一些个冷淡啊。季羡林呢非常敏锐，其实他心里明镜似的，他一直啊就带着这种心理的阴影，可以说是。 对，他90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一条老狗，他就描写啊，他说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我就突然离开母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自己突然一个人睡在小床上，我头一天还在妈妈的怀抱里啊，然后母子之间的那种想念啊，我觉得98岁直到他去世，这种对于母亲的愧疚啊都挥之不去。我们知道季羡林先生其实很喜欢小动物啊，曾经很多次写过猫，写过狗，包括植物他也很喜欢。 对， 但是说到狗的时候就未免伤怀啊，这里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6岁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吗，来到了济南求学，直到18岁的时候来到北京考上大学。在18年间他只回过自己的老家一共是3次， 没错 啊，给大奶奶奔丧，爸爸生病他回去帮着看病，第三次是爸爸去世了，第四次就是他的母亲去世了啊，所以他一直不能释怀。其实我们可以想见，就是你看这个孩子已经过继给别人了，季羡林的妈妈丈夫也去世了，家里是没有生活供给的。季羡林第4次回到家的时候啊，发现一个棺椁就在家的院子里停放着。那一晚上啊，就村里的亲戚说，季羡林你今天不要在家里住了，到我们家来住吧。他说不，我要陪我妈妈最后一个晚上。那天晚上他就没有灯，他就躺在自己家的炕上，屋里停着他母亲的棺材啊。他这时候发现家徒四壁，除了一只破箱子和几把椅子之外，这个家什么都没有。他突然想到，18年来我怎么就无视母亲的存在？作为一个儿子，他特别特别的内疚。这时候出现了一条狗，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文章，叫《家得满都的狗》。这篇文章是季羡林先生75岁写的啊，在以后的岁月中，季羡林先生还在不断的写。我们听听他75岁写的《家得满都的狗》的一个节选。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里，终日与狗为伍，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狗这种东西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狗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母亲逝世以后，故乡的家中已经空无一人，她养的一条狗，连它的颜色我现在都回忆不清楚了，却仍然日日夜夜卧在我们门口守着不走。女主人已经离开人世，再没有人喂它了，她好像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坚决宁愿忍饥挨饿，也绝不离开我们那破烂的家门口。黄昏时分，我形单影只从村内走回家来，屋子里摆着母亲的棺材，门口卧着这一只失去了主人的狗，泪眼汪汪地望着我这个失去了慈母的孩子，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尾巴嗅我的脚。茫茫宇宙好像只剩下这只狗和我，此情此景我连泪都流不出来了，我流的是血，而这血还是流向我自己的心中。我本来应该同这只狗相依为命，互相安慰，但是我必须离开故乡，我又无法把它带走。离别时我流着泪紧紧地搂住了它，我遗弃了它，真正受到良心的谴责。 几十年来，我经常想到这一只狗，直到今天，我一想到它还会不自主地流下眼泪。我相信我离开家以后，它也绝不会离开我们的门口，它的结局我简直不忍想下去了。母亲有灵，会从这一只狗身上得到我这个儿子无法给他的慰藉吧。从此，我爱天下一切狗。 这是大家一起赏析了季羡林先生在75岁写的一篇文章，叫《家得满都的狗》啊。我觉得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文章的时候，都会泪眼婆娑。不知道啊，我们眼中的季羡林，人生那么完美哦，他的童年是这样的，他对母亲的情感竟然到了耄耋之年仍然挥之不去。说过了童年，我们要说说他的青年时代啊。是18岁的时候考上了清华。其实当时季羡林先生还犹豫来着，就上清华还是上北大，他当时为什么选清华了？ 因为其实他这想法非常的朴素。他们家呢很穷，他就想呢改变他们家的这种贫困的状况。那怎么办呢？上清华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清华大学是外国人办的，上清华大学留学的机会多，他的目标很明确，为了留学。所以呢他上清华大学学西语，清华毕业以后回了济南教了一年国文，之后考取了清华大学跟德国一个大学的交换生。 就来了德国啊。德国本来说是去几年啊？ 本来说是去2年，因为交换生啊，怎么说呢，就等于两个学校互换，他这个相对来说呢花钱少，这样所以他就去了。所以一开始呢计划的呢是去2年的，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赶上什么变化了？ 结果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赶上一个大的变化。结果呢季先生在这儿呢一下待了11年。 你看98岁的人生生涯啊，有11年是在德国度过的。 没错。 在德国呀当然是念了很多书啊，在那儿学了什么吐火罗文啊梵文啊。这个吐火罗文咱们可以说一说。 吐火罗文太有意思了，因为吐火罗文是一种死文字。什么叫死文字呢？就是现今的人类已经不用这种语言了。吐火罗人呢，他是大概距今6000到7000年前的这么一种人类。最早呢他生活在黑海里海一带，他是一个半游牧族群。那么后来这种人呢，就是一边游牧一边种地，一边游牧一边种地，用了大概1000多年的时间走到了今天的新疆，也就是古代的西域。所以呢发现吐火罗人呢是在西域。那么后来又在上个世纪呢，很多帝国主义分子呢来新疆盗宝，包括呢把莫高窟的很多东西都抢走了，其中呢就有很多的这种谁也不认识的文字的残片。后来到了德国去以后呢，两位学者，一位呢是希克教授，一位呢是希克林教授，这两个人破译了吐火罗文。 其实季先生去德国本来没打算学吐火罗文， 对， 当时他选的课已经够多的了，可是他为什么还学了吐火罗文呢？这段也挺有意思的啊。他的老师因为赶上二战了嘛，这男人要上战场，他老师啊扛着枪就奔了战场了，那怎么办呢？找他一师爷，就刚才您说那希克教授， 对， 师爷教他。这师爷也比较强势啊，你就不要跟我商量你学还是不学了，你就直接跟我学好了啊。 对。 所以季羡林先生在自己的文字中就回顾了那一段他和自己的这位我们今天说所谓的师爷啊，学吐火罗文的这个过往，也非常的感人。一学就是多少年呀？ 学了11年。 这个事儿学完了就回国了，回国了30多年，这吐火罗文没用上。 是。 就是要是从这个起点往回看，似乎当年的努力11年的付出都没有意义。 对。 但是30年之后一件什么事儿发生了？ 一个特别偶然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中国跟国外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他没有这种学习交流的机会，吐火罗文就放下了。那么后来到他80多岁的时候，这新疆考古研究所呀发现了这么一个残片，这个残片上的文字谁都不认识。那怎么办呢？人说这季先生人那儿多，就拿给季先生看吧。结果季先生一看，这是吐火罗文， 说那个，那您能不能给翻译翻译啊？季先生说，我得想想了，这好几十年没用了。 嗯， 想了一年多，翻译出来了，叫《弥勒会见记》剧本，然后翻译成汉文，这是吐火罗文的第一个汉译本。这件事影响整个中国的戏剧史。 对，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人会吐火罗文，就季羡林先生啊。 对。 然后自此吐火罗文在中国开花结果啊，这个语言传递下去了。所以你说人生做什么事情是有用的没用的， 你不好说。 你站在不同的点回望它，好像有的时候没用，有的时候又是有用的。 对， 我们说季羡林去德国的时候风华正茂，虽然他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娶妻生子了， 对， 但是没有想到在德国会待11年。他因缘际会就认识了一个德国的姑娘啊，是谁啊？ 叫伊姆加德。为什么认识了呢？挨这儿可以分享一下。因为他当时啊，这博士论文要打字，要打印，但是呢他既没有打字机，他也不会打字，怎么办呢？他就托他一个同学田德旺，他的房东的女儿帮他打字。这个房东的女儿就叫伊姆加德，俩人呢打了好几个月字，结果呢就打出火花来了。 打出火花了也没有结果，因为后来季羡林先生还是要回到中国，回到北京的啊。但是有好事者后来就真的又去了德国的哥廷根，他们发现了什么？ 哟，他们发现了伊姆加德还在世。 哦，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发现了在他桌子上还摆着那台打字机。这二件事。还有第三件事，发现了伊姆加德终生未嫁。 节目快结束了啊，问问崔老师，您编了这样一套书，又重新的梳理了一下季羡林先生的文字，我觉得对他又有所了解，又走近了大师一步。 对， 要让您用几个关键词去形容他，形容季先生，您会选择哪几个词呢？ 人性、真实、朴素。 人性、真实、朴素，简单的做一个解释。 季先生呢，在这种朴素底下蕴含着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我记得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就是看他文字底下埋的东西多不多，埋的东西深不深。季先生就是这样，他的文章呢，让你一开始看呀，怎么说呢，平淡如水，你说哟，大师怎么就写这个呀， 也没怎么着 啊。然后看着看着你就觉着，哎呦，怎么是这样，看完了以后恍然大悟， 就是平淡中的那种力量也许更打动人心。我们打开经典之门，今天走进季羡林，不知道您离大师是不是又近了一步。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米夏同学你好，我是牛莉同学。同学们大家好，上课了， 上课了。今天我们课堂上还有两位同学啊，准确的说是一位老师一位同学。首先介绍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我是文杰同学。 嗯，还有一位老师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来自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前所长马秉坚先生，欢迎马老师。 马老师好。 马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歌让我们现在都变得特别， 就差一条红领巾了。 少先队队里是吧？ 对，一听这歌就知道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了。我们今天要说说天安门。 您知道天安门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吗？ 这个不知道，不知道，我这个没在意，不知道。 我觉得是明朝。 天安门，你说那个门啊？ 对，天安门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门应该在13明朝建成。 这我还真不知道，我光看了半天，我真不知道。 您猜是明朝还是清朝还是新中国成立后？ 那什么明朝？对，那不能新中国成立后。 小朋友，你知道天安门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吗？ 明朝。 第二个问题是，您知道天安门有多高吗？ 30米。 10几米、20几米、30几米还是40几米？ 20几米。 这个不知道。 应该有将近50米、100米、80米左右高，然后再有一点。 哎，没有没有，哪有那么高？ 天安门多高？具体数不知道，30多米。 这个还真记得，就忘了这。30多米。 看来大家其实不太了解天安门啊。天天过天天看，觉得特别雄伟，特别壮观。 对对，我当时采访的时候也是挺惊讶的。 对，中间有一个回答的特别好，哎，没太注意，这意思就是他也没见着这天安门什么时候建的。 对，这人岁数挺大了吧， 300-400岁啊，已经。 咱们互动话题已经有了啊，我们现在的天安门城楼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有几个答案，明朝、清朝、辛亥革命之后，还有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 ABCD， 对于马老师来讲，这天安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记忆。 对，天安门呢，我曾经参与过啊，它的重建。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请马老师来节目啊，聊聊这个天安门它的过往啊。 对。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是北京城的象征。漫步天安门广场，能让人感受到北京城的历史积淀和宏大主旨。可是您知道吗？在这么宏伟的建筑背后，也有不少有趣的往事。您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它曾经秘密修复过吗？皇家木结构建筑有哪些讲究？在修复中又曾发生过哪些细节的调整呢？参与修复工程的古建筑学家马秉坚为您口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历史。敬请收听本期打开文化之门，匠人的家国情怀。 在这就要问问马老师，当年重建的时候您多大？那是在哪一年？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细节？ 重建的时候是1968年到1970年， 我那时候是22到23岁吧，是个青年小伙儿。 嗯，那个时候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修复，心里是不是也特激动啊？ 那是个政治任务啊。 嗯。 天安门工程啊，就是城楼要重建，这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是很光荣的一项任务。 嗯。 啊， 为什么呢？突然就要重建，它有它的原因吧？ 据我了解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啊，因为天安门呢，这个城楼啊，在历史上曾经修过、重建过两次。 哦， 现在就是我们70年那时候啊，70年以前看的那个天安门， 嗯， 实际上是顺治年间重建的， 就清代的 啊，清代的啊，距离当时呢也就300多年的时间， 嗯， 也从时间上来说，这个不是太长，比故宫的时间要差不多短一半， 嗯 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天安门呢，一个是受过地震的影响， 嗯。 另外呢，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呢，曾经受过炮击，后来在修的时候发现有的木结构里头还有嵌着炮弹皮呢。 哦， 啊，这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由于自然的侵蚀啊，有些个地方呢是有些损坏。另外，天安门它肩负着非常沉重的政治任务啊， 嗯， 这个有每年的五一啊、国庆节，所有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天安门上去。和群众一起过节啊， 所以中轴线上这个门啊，所有门里头天安门是比较累的， 所以呢考虑到领导的安全、首长的安全啊，还是保险系数大一点，对它进行了重建。 那当时修缮的时候有多少人参加？ 这个得分阶段来讲吧。最开始呢，我是1968年的春天通知我去端门的西朝房去扎小样。 什么叫扎小样？ 对，这是有一个名词。 扎小样是这样啊，在过去啊，我们搞一个大型的木构建筑， 嗯， 或者是复杂的木构建筑，在这之前呢，就必须先做一个缩小的模型。这个模型呢，不是做假的，是真模型，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榫卯节点、尺寸的构造都做出来，做一遍的目的主要是啊，为了进行一次技术上的演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木工一生当中都能够遇到这么复杂的工程，万一呢真正做起来的话，万一发生问题，那就是问题比较大了啊， 嗯， 所以事先呢演习一遍， 彩排一下， 彩排一下， 就把所有的问题在这之前都 给 它 解决 了， 嗯， 解 决掉啊，是这样，一点错都不能出， 对， 有一个构件做错了也不行， 嗯， 啊， 刚才和您聊的时候说到了这个，因为是木头的糟朽问题，所以要重新的要修缮，其实重新找木头的过程也挺有意思的。 我们国家呀，当初是想用自己的木头来做天安门这个木构架，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考察小组啊，到东北大小兴安岭去过，有合适的这样的木材， 嗯， 但是运不出来。首先是没有道路，另外的话呢，当时用直升飞机也吊不出来，当时这个生产力水平没那么高， 太沉了，这个 太重 了，太大。 那一根木材的话，那柱子就将近12米高，直径1米左右嘛。 哦，1米左右 啊，那非常非常重的。 对， 那木材的话，那就更不得了， 嗯， 啊。 就这个木头是运不出来的， 运不出来。 哦， 后来呢，只能就依靠进口。 嗯， 当时那些木头呢，都是从加纳呀、东南亚一带进口的。 哦，那木头的名叫什么？ 那个名字呢是这样啊，我是记得原来叫什么名字，我就只能说什么名字啊。 话说这是40多年前了。 有几种， 嗯， 啊，一种叫色皮， 嗯， 一种叫卡格勒达，一种叫马克尔， 嗯， 还有一种是泰国油木， 哦， 啊，这么几种木头。 嗯，对，就是他们 一句也没听懂。 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它其实都是类似于楠木和樟木是这样的木头，包括那个油木，就是柚子的柚那个字啊， 哦， 油木。 嗯， 那种木头呢是这样啊，它也不是太软，也不是太硬。 嗯， 啊，不像有人形容的是这个点都不着，只冒烟，不是那意思啊。 嗯， 它的这个木头的材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樟木。 哦， 啊，就不软不硬， 嗯， 啊，但是那木材呢，因为是进口的嘛，是新发下来的嘛， 嗯， 都是湿的，啊，含水率非常高。 我们古建筑要求的木材应该是什么样的？ 古建筑严格来说要求是干木材，而且是自然风干的。 嗯， 做木结构的这样的木材呢，既不能烤，也不能煮，啊，也不能拿水泡，必须是自然干燥。 嗯， 对， 这样的木材呢，木材的特性。这个强度才能保持啊，经过加工的就不行了。嗯，像天安门这样的那个那么粗的木头啊， 嗯，得放多少年？ 梁啊、柱子啊， 没有十年八年干不了的。 嗯，可是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时间成本的。 那不可能的。 对、不是号称100多天就建成了吗？ 是这样啊。 嗯， 刚才我说了一点，就扎小样。 哦， 扎小样呢？ 岔开了。 扎小样呢？大概是做了一个来月时间。 对，它每一段其实 每一段 不一样时间。 它不是说把整个天安门都扎个小样，而是做了其中的一个稍间，就是边上一间。 嗯， 我记得应该是做的西稍间，就是西侧那一间。因为这个像天安门这种叫重檐歇山建筑啊， 嗯，重檐歇山 重檐歇山建筑、它最复杂的就是山面， 哦， 啊，正身部分反而简单，嗯、 就是它的侧面， 侧面 说白了 啊，侧面东西是一样的啊、 嗯， 所以选了一间啊，做了一个侧面一间叫稍间， 反正那边一对称就可以了吧？ 对呀、 嗯，嗯， 所有的难点都在稍间、 嗯、 啊，就是山面的这部分， 嗯， 扎完小样以后呢，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其中的技术关键问题都弄清楚了，弄清楚以后呢，就开始做大墓。 嗯， 大墓呢就是真的啊，就是 梁、 这个、啊，梁啊，柱子、方子、檩呐、啊， 嗯， 等等这些东西，还包括斗拱啊，包括这个门窗啊，这些东西啊，这个大概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啊，就是1968年。 先做 其实前期的准备时间还是很长的， 现在备料、啊、 准备时间是比较长，先是备料，你先得进口啊， 对呀、 啊，啊，进口材料嘛， 嗯， 那个材料堆着这个当时的北京房管局的青年路的木材加工厂， 嗯， 那个木材放在那儿啊，躺在那儿以后，你对面看不见人呢， 哦， 啊， 你直径1米嘛， 直径一米多嘛、 嗯， 啊，是，它毛料更大， 对， 对，大墓制作经过了大概是。七八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 哦、 啊，集中了100多木匠。 嗯， 那时候主要的木匠呢是房修二公司和房修一公司的木匠。 哎，我们有一听众说，主持人好，马老师好，我父亲当年参加过天安门的修复工程， 哦、 单位是房修二公司。 啊， 叫什么名字啊？ 苏卫东，要不要你问问那个家里老爷子，也许能认识啊。 对。 另外呢，还有些个斗拱也要加工。 对。 但是斗拱用的不是这些进口木头，斗拱呢。制作的时候用的是拆其他城门楼拆下来的楠木。 我当时查资料说，西直门和东直门那边的拆下来的楠木好像也考虑过，好像西直门的没用，东直门的说是干什么好像有点用，是不是？ 北京的城楼啊， 嗯， 建国初期拆了一部分， 嗯， 后来呢，在这个70年之前。也拆了一部分，67年那段时间拆了几个。这些木头拆了以后呢，因为当初那个这些城楼都是明代时候建的了， 嗯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城楼啊很多楠木，这些楠木呢都放着啊， 嗯， 这个后来在重修天安门的时候呢，就把它用上了。 嗯， 楠木主要用来做斗拱。 哦， 所有斗拱都用楠木做的。 拆着拆着还拆到了镇楼之宝。 所谓镇楼之宝，就是一个镇级的宝匣 啊、 嗯。 它放在一般是放在这个正脊中间的那块琉璃瓦里边、 嗯， 它是一个外边是一个木盒，里边衬着一层铜，装着呢一般的是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的小元宝。 嗯， 那个元宝大小呢就是差不多2公分长，很小。 哦、 然后呢是五彩线。五谷杂粮，五彩石，另外还有用丝线穿起来的那个铜钱儿，叫乾隆啊。 嗯，乾隆、 叫乾隆。天安门的这个宝匣我没有在场、啊， 没见着。 但是我曾经从那个地坛黄旗使，我们在修这个黄旗使的时候呢，曾经见过这宝匣。 有多大？ 差不多有40来公分长。 哦。 10来公分的厚啊、 嗯 宽度呢？也就是20多公分 一个小盒子、 啊，一个小盒子。据说天安门复建以后呢， 嗯， 里边放了一块石头，上面刻上某年某月某日天安门春天、 哦、 这样的。 说到这儿， 答案 就出来了啊。我们问大家，现在你看到的天安门城楼是什么时候修建的？答的最多的是明朝， 嗯、 肯定是明朝啊。一想，其实 明朝开始修建，但是它经过好多。重建或者复建， 那最后一次见到的就是复建，就是上世纪的70年代，所以正确答应该是 D，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多数没有答对啊。 这前前后后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样的一个重新的修建？应该向他们致敬啊！ 我刚才讲到了大墓制作的过程当中， 嗯 啊，用了100多个木匠，这些木匠主要的任务呢是制作这个木构件，啊，制作榫卯。后来呢，就是木构件制作完成以后。到1969年的国庆节过完以后， 就搭起一个大棚， 嗯， 啊，把天安门罩起来了。 对， 啊，他们有人说啊，说搭个大棚啊，就是为了保密。我不这么理解这件事， 嗯， 我觉得搭大棚呢，主要是几个原因，一个是防尘。这个老建筑里边我钻过顶子 啊， 里边又有尘土又有这蝙蝠粪， 嗯， 等等这些东西，一公分多厚，拿脚一踩扑扑的啊， 嗯， 就是如果是这些粉尘要是没有大棚的话呢，恐怕污染很厉害，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天安门城楼要把旧的拆掉，这个围观的人一定非常多，交通都成问题了，而且呢还容易出一些谣言， 嗯， 啊，这个所以把它罩起来，罩起来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要保温。 嗯， 因为那个工程的整个的施工啊是在冬季施工， 就跟这会儿差不多。 哎，很冷， 嗯， 里侧需要加温，包括瓦瓦呀，什么做油漆彩画呀， 嗯， 都需要有一定温度，不能是零下啊。所以呢， 嗯， 这么几个原因把它罩。当然，这里头也有这个保密的因素在里边。 嗯 啊啊， 但不是主要原因， 但不主要因素。 嗯，哦，嗯。您刚才给我看了一段视频，其实我们觉得木质结构的这个建筑一震不就散架子了，其实还真不是啊。您那个视频是经历了几级地震，那个还在那儿摇然后没事儿。 是这样，去年的话央视呢作为一个节目啊，叫中国木构建筑抗震， 嗯， 啊，就做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木构建筑，上边也挖了琉璃瓦， 嗯， 是吧，也砌了墙，就和真的一样，就是稍微小一点，放在震导台上去震。同时呢还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开始从五度开始啊，五度、七度、九度，到九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国家抗震设防的最高等级。 嗯， 你抗住九度，你就算这个符合抗震要求啊，烈度。后来到九度的时候，两个建筑都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后来就把地震烈度加大到十一度。十一度什么概念呢？山崩地裂，房倒屋塌。就是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这个等级，震完了以后呢，混凝土的呢柱根和柱头部分都酥了，这建筑就报废了。但是木结构呢，震完了以后停下来以后什么事儿没有， 嗯， 一点问题没有， 是， 啊，只是墙倒了。 哦， 因为墙它是气体结构，它不抗震的。 嗯， 但是木构架一点事儿没有， 这大家就觉得匪夷所思了啊！为什么我们看似脆弱的这个木头就可以震完之后一点事儿都没有？ 这个木结构抗震呢，有三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木柱子本身，木柱子柱根和这个基础不发生关系， 嗯， 它是单摆扶搁的， 哦， 就像一个八仙桌放在硬地上一样， 嗯， 如果地震来了以后啊，水平力来以后，它能得移动， 嗯， 通过移动呢，它把地震力就消耗掉了，但是桌水不会散架子啊。 对， 嗯，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所有的基点都是榫卯结构，都是通过榫卯结合在一起的， 嗯， 它本身就是活动的，地震来了以后它可以动，但动完了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了。再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材料本身呢，木材本身也是柔性材料，木结构呢是软抗，是吧，它通过活动消耗地震力，这样的话达到抗震的目的， 绝不硬碰硬是吧？ 就像我们太极拳一样。 哎 啊，我觉得刚才马老师讲完之后啊， 嗯， 我们再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再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我们可能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嗯，小文同学， 我在。 你给我讲讲天安门的历史吧。 好吧，天安门原名叫承天门，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第二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承天门的建造者是工匠世家蒯祥，最早的样子是模仿南京的承天门建造而成。明英宗天顺元年，也就是1457年，承天门遭雷击起火被焚毁，直到八年以后明英宗的儿子即位，1465年才由工部尚书白圭主持重建，设计和领衔重建的人还是蒯祥。这次的重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规模更大了，由原来的东西宽五间，南北进深三间，扩大为宽九间，进深五间。其次形制上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牌坊式改建成宫殿式，基本奠定了今天天安门的形制。明朝末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承天门毁于战火。七年以后清顺治八年，也就是1651年，顺治帝下令在原址废墟上大规模改建，并更名为天安门，意思是受命于天，安邦治国。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天安门又遭遇了炮轰。然后，直到1952年，北京市召开第四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面的修缮天安门城楼。1969年12月15日至1970年4月7日，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决定将旧城楼拆除，按原规模和建筑形制重建天安门城楼。1970年，重修后的天安门比原来的天安门高了83厘米，通高为34.7米。好了，这就是天安门的故事了。 天安门的前身其实叫承天门啊，讲讲它背后的故事。 这个承天门呢，原来是初建的时候啊，它的名字叫承天门啊，这个是 最早了，在 最早是明永乐15年，1417年建的。 永乐大帝朱棣还没有迁都北京呢，他是应该是永乐16年迁都北京的。这个天安门他是前一年建成的。 你看那时候其实透露了他的心事， 对，透露了他的。 他说承天门是吧？ 承天呢，就是 我这是最正宗的。 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意思 啊。对，就我这皇帝当的其实是这个正宗那种。 到了清朝是这个顺治年间。明末呀，李闯王放把火把它烧了。后来到顺治年间呢，又进行了重修。是应该是1651年，那个时候重修以后就改成天安门。 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文杰在接彩的时候一直问大家：“你知道天安门城楼有多高吗？”我们在节目快结束之前要说说天安门城楼有多高啊？ 天安门城楼是33.7米， 重修前的这个高度哈。 这个高度呢，它是这样。有人说天安门修完以后比原来高了。 啊，对，有这说法。 有这说法。因为我是天安门城楼重修的这个亲历者嘛，它的斗口、构件、尺寸都没有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天安门呢，这个形象它是上了国徽的，不能够有变化。但是我可以打个比方，如果是一个人啊，他年轻的时候，他是1.8米的大个儿啊，往那一站呢是亭亭玉立啊，到了70-80岁的时候，腰也弯了，背也驼了， 对 啊，他个儿自然也就下去了。我想是主要原因是这个啊， 对。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凡是建筑物建完以后都有一个沉降的过程， 对 啊。另外的话呢，有些木构件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要产生弯曲，这也是造成老的天安门不如新天安门挺拔的。 对对 对, 对， 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哈。历史的见证啊。今天的幸运听众是苏卫东和 ZLG 啊，我记录了你们的电话号码，感谢你们参与节目，也特别感谢马老师光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谢谢马老师。 谢谢马老师。 北京文艺广播， 谢谢， 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见。 再见。 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里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里幸福，人人快乐。祝愿家里幸福。